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，第十四集。骡子尿很快送进来了，用水袋包进来的。神棍小心翼翼捧下去递给江恋，两人交换了个眼神，都觉得有点一言难尽。那尿还是温热的，但不能立刻就泼。阎罗被泼醒之后，该拉开个怎样的架势对付他，还得从长计议，而且谁来主审是个问题。孟千姿用嘲笑法排除了江恋和神棍，他对神棍说， 你确定吗？就你这连屁股在一处都坐不稳的，嘴一滑喊出一个小炎炎，那可怎么办？ 神棍非常气闷，不过他承认自己是不具备主审的气场。孟千姿又瞥下了一眼江恋， 至于你会吓唬人吗？你之前恫吓他的那句信不信我是跟电视上学的吗？怕不说笑死我。 江恋无语，他确实很少凶神恶煞，即便偶尔为之也比较生硬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。孟千姿掸了掸衣服上的尘土，抬脚勾起一个蹬腿残缺、布面都崩裂了的小马扎，安安稳稳地坐下了。 所以说啊，有些人既没有恶人的气质气场，又没有扮恶人的演技，还争什么呢？ 说来也怪，明明是个破马扎，他这么一坐上去如临王座，眉眼睥睨，神态傲然，脚边若趴伏着一只虎豹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江恋突然想起，初见孟千姿时，自己是被暴揍了一顿带过去的，然后屁股还没坐稳，他一刀就飞过来了。神棍的声音从洞顶飘下来， 我看他行。 我也没意见。 阎罗被凉骚的骡子尿给淋醒了，他的头很疼，一片混沌，模模糊糊睁眼，发现洞里亮得出奇，心下陡然一惊。这洞里常年如夜，即便点蜡烛，光亮也应该是幽暗而昏黄的。急抬头时，就见前方不远处两道斜打过来的亮白射灯，那光道子几乎射瞎了他的眼，他赶紧抬手去遮。过了一会儿，才又眯缝着眼，犹疑地往前探看。看清楚了，那两个斜架着的便携式射灯之间坐了个年轻女人，约莫二十六七年纪，很漂亮，但那脸、那表情、那阴冷的神色以及讥诮似的微微上挑的嘴角，一看就知道很不好对付。那女人身后还站了个男人，因为射灯的位置低，她的上半身都隐在了昏暗中，看不清楚面目。阎罗咽了口唾沫，这才想起半夜时分电铃响起过，然后他就被人打晕了。 打晕我的人是谁？是那会儿乘着骡子来到五百弄乡的陌生人吗？他们怎么找到我的？为什么找我？这中间有什么过节吗？ 阎罗的神经渐紧，眸光闪烁不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孟千姿开口了， 醒了。 阎罗又咽了一口唾沫，身子不自在地瑟缩了一下，这女人让他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胁迫感。 咱们聊聊，你不能说话，脖子总能动的，该点头就点头，要是不摇也不点，我这儿有人会修理脖子，随时帮你按摩。 原来狠人都是这样的，说的点到即止，笑里藏刀，是比直白的恫吓来得更有力量。 你叫阎罗？ 这名字几十年没人叫过了，这女人怎么知道的？ 阎罗口唇发干，良久才点了点头。孟千姿嫣然一笑， 说起来咱们渊源可不浅呢，我提几件事儿，帮你回忆回忆。你是湘西武陵人，39年的时候没查相投，秘密投了个山匪叫黑三，帮他出谋划策，劫道做账。 黑三爷的板斧耍得不错呀，可惜了，再多的财也带不走，湘西剿匪的时候被迫击炮轰了个四分五裂。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突然提起好像是上辈子了。 四几年你做了笔大买卖，踩了七八天的点，结了一户姓邝的大户，有印象吗？黑三捞了个盆满钵满，你的收获也不小，有白石老人的话，还有一口箱子，是吧？ 阎罗傻了，他万万没想到这才刚聊上，自己就被人揭了早年的底。阎罗怔怔看着他，孟倩姿眸光一冷，声色俱厉说道， 是不是你的头是摆在那儿给人看的吗？ 这一下猝然变脸，别说阎罗了，就连江炼和神棍都吓了一跳。阎罗赶紧点头，孟倩姿转怒为笑， 哎，这就对了，只我一个人说话多寂寞呀，你得给点互动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多和气啊。 我要是这么搞，迟早精分，术业有专攻，能者居之，以后遇到这种事还是签字来吧。 这五十年代末啊，你知道有人要逗你，连夜出逃，老婆孩子亲爹亲妈一个不带，反带上了箱子，是吧？ 阎罗机械的点头。 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…… 他伸出手勾了勾江炼的下衣边，江炼思忖着是该自己亮相了，于是前跨一步，阎罗看到他的脸认出来了， 这就是那个帮我大运的人。 这位是邝家的后人，人家的箱子你也借了不少年了，也该还了吧。 听到箱子两个字，阎罗的身子颤了一下，孟千姿看在眼里，不动声色， 这箱子在你这儿吗？ 这话问出来，江炼和神棍的呼吸几乎是同时屏住了，多年追索，一路辗转，为的就是这口扑朔迷离的箱子。三双眼睛的注视下，阎罗慢慢摇头， 不在，箱子已经易手了，那你总知道在哪儿吧？ 阎罗迟疑着又点了点头。孟千姿能看出来，聊到这儿，阎罗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，若用棋局来比，他之前是被一举击溃，步步被动，现在踉踉跄跄，已然在试图控局，向孟千姿下子了。不能给他这机会，不能让他知道自己知道了多少，也不能让他有所倚仗。孟千姿微微一笑， 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先放着，咱们继续。 这原本以为这女人是找箱子，而我知道箱子手中有所持，就可以讨价还价，没想到这女人轻飘飘一句话就这么带过了，又要继续，还继续什么呢？ 七十年代中你就住在这个五百弄乡，有一天来了一群外乡人，在这又是拍照又是探看，其中有个老太太姓段，名叫段文熙，你想办法结识了他，然后你和他去了昆仑山。那几天昆仑山的天气不大好，还发生了雪崩。再然后你回来了，他再也没有出现。 说到这儿，他身子前倾，压低声音，如同耳语般送出一句话， 你杀了他。 说完这话，孟千姿的心砰砰跳起来。 这最后一句话问得相当冒险，因为之前所说的都还算有确凿依据，但这一句是纯蒙，只要蒙错了，就会立马打破我在阎罗面前无所不知的形象，但实在忍不住。 阎罗木然的又点了一下头， 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一生最大的秘密就是有那口箱子引申出的一系列牵扯，劫杀邝家那么多条人命都认了，债多不愁，这一条也不用抵赖。 孟千姿脑子里嗡嗡的，只觉得指尖都在发凉， 居然 居然蒙中了。我段太伯，传奇般的人物，竟然真是折在了这个催命般的阎罗手中。凭什么呀？啊，这人这么猥琐，这么鄙陋，这么…… 他激动过甚，一时间竟找不到更尖刻恶毒的词来形容阎罗了。山洞里静默极了，阎罗觉得奇怪，不安地朝孟千姿看了又看。神棍没再往下看，他翻了个身，仰躺在半明半暗的甬道里，心头五味杂陈。 段小姐，那么优秀的人物，20年代就出洋读书，一身功夫，恣意洒脱，应该有个轰轰烈烈的死，譬如像梅花九娘那样，迎战强敌，大胜之后力竭，含笑而亡，或者哪怕真的是与山雪同崩呢，才不辜负这一生啊，怎么死得这么让人扼腕呢？ 孟千姿低垂着眼，嘴唇微微颤着，忽觉身后江恋伸出手来，在他肩上轻轻握了一下。他回过神来，他出生时这位段太婆已经去了很久了，谈不上感情深厚，要说经文噩耗多么的痛苦伤心，实在夸张了点。他一是气山鬼的山祭居然在这种破阴沟里翻了船，二是为大娘娘难过，高惊鸿要是知道了得多难过呀。孟千姿清了清嗓子，僵硬地笑了笑，硬从无杂的思绪中又牵出头来。 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咱们继续啊。90年代，你在桂林当了个环卫工，那时候你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开始安排后事，给自己的孙子送了笔小财。至于自己怎么样，你还没想好。谁知道造化弄人，你还没准备好，就被一辆肇事车给撞死了。 阎罗的身子彻底软下来。如果说之前他还绷着劲儿，想探知眼前这个女人究竟知道多少，那么自他说出自己被撞死这句话之后，他就不用绷着了。他像一张摊开的纸，给人看个明白了。他委顿在地。 火葬场里发生了什么，就不用我说了吧。现在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谁。我是山鬼这一代的王座。你杀了段文熙，就是杀了我的长辈，而他…… 孟千姿示意了一下江恋， 他的亲族长辈死在你手里的更多，你觉得被我们两个找到，你还能活命吗？ 阎罗笑了一下，那种自知大势已去，无力回天的笑。他垂下眼，直觉已经不是在人间了。这是幽冥阴司，欠债还债，有命偿命，不活就不活吧，反正活着也是遭罪。 不过你身上还是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，也就是说你这个人还有点价值，咱们公平交易，一买一卖，我出价，看你愿不愿意卖了。纸笔给他。 江恋走上前去，把纸在阎罗面前摊开，又割下了一支笔。做完这些就近站定，不敢离得太远，怕阎罗把这笔当凶器，兴起搞个自残什么的。 一路那么辛苦，无非就是图过上个好日子，但你瞧瞧自己啊，抛家弃子，鹤居异乡，得到什么好处没有？没错，你是又得了几十年寿，但这几十年过得跟狗一样，还不如狗。现在的狗过得可不差呀，不像你睡觉都睡不安稳。 阎罗应该是被他戳中心事，气息有些粗重。 我出第一笔价，一年之内不杀你，保你吃香喝辣，生活富足。你既然跟段文熙相处过，就该知道王座说话说一不二，而且山鬼的财力人力你应该很了解。当然了，睡着之后也会有人看护，不会放着那个人乱来的。这第一笔价买个答案，那口箱子 现在在哪儿？现在不好细说，你可以先给个大致答案，细节什么的，咱们之后慢慢聊。 阎罗抓起笔，看了孟千姿一眼，在纸上写下两个字，又举起来给他看。 繁体字写的，三年，果然是接受老师教育的人，至今还习惯了写繁体字。就一年，没得谈。阎罗，这生意先得开张，才有回头客啊，我可不止这一个问题啊。 阎罗攥紧笔，顿了顿，似是主意已定，又俯身写下三个字，正待举止，忽听头顶有人大叫： 写的什么？我看不见呐！ 头一抬，看到上方洞口处垂下个脑袋，光源都在下头，上头晦暗不明的，那头脸便显得分外恐怖。阎罗猝不及防，吓得手一抖，将纸扯开了一道口子。原来自从纸笔送到阎罗面前起，神棍便又探头下来看了。其实要是想下来，只是出洞调个方向再进来的事儿，但他唯恐错过什么重要场景，于是就这么趴着，直到实在看不见才叽里呱啦出声。江炼也是服了他了，不得已过来把他倒竖着拖接下地。神棍一落地，便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阎罗面前，急急探头看那张纸，然后倒吸一口凉气。阎罗面前的纸上写着三个字：昆仑山。 哎呀，我就知道昆仑山没这么简单。箱子在昆仑山，箱子最早也许就是自那儿来的，现在居然又回到那儿去了。 站一边去，别乱说话。 神棍这才反应过来，这是人家的主场，赶紧闭了嘴。 第二笔价加半年，你是用什么把我段太婆引去昆仑的？ 阎罗没有犹豫，又写下两个字： 龙骨。 龙骨？光凭你嘴皮子说，段太婆就会相信并且千里迢迢跟你去了？我段太婆固然是个浪漫的人，但绝不冲动，不见到点确凿证据是不会贸贸然千里行的。 阎罗又写下一行字： 我给他看了残片。 残片？龙骨残片哪来的？不可能是那口箱子里的，阎罗开不了箱，难道是邝家收藏的，放在其他箱子里的？ 阎罗终于露出了在湘西时才有的黑心师爷尖角的笑，他写下两个字： 一年。 哼，三个月。你要是不愿意答，这一题就过。还有，我提醒你，别就这种小问题跟我讨价还价，你没这个资格。 阎罗依然没有犹豫，有人命血仇在前，能多挣一个月是一个月。他又写下三个字： 镇龙山。 怪不得阎罗要住到这五百弄香来，这是龙凤簇拥之地，五百弄香斜下行就是镇龙山。阎罗在镇龙山找到了龙骨残片。我听说点燃龙骨可以看到来生，是真的吗？我段太婆看到了。 阎罗摇了摇头，写下一句话： 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是条入口。 入口？能帮你听到徘徊在入口的人不甘的声音。入口？是那个入口吗？ 神棍激动得不行，正想追问，突然发现阎罗有点不对了。他身子有点抽，眼睛眨得频次加快了，偶尔翻起，又很费力地睁回来。神棍不明所以，江炼在夜间却是见过类似情形的，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 在阎罗身上能问出来的，在那个人身上未必了。你本来是个普通人，你是怎么做到脱掉旧胎又活一世的？ 阎罗的眼睛翻得更厉害了，握笔的手也颤个不停，但他不写，只是伸手去指自己写过的两个字：三年。 这人真是钻营到家了。 江恋不能擅自做主，这三年五年的加上去，难道要养着杂碎到老吗？他急回头看孟千姿，孟千姿也觉得情形不对，但反正切换过去了，再切换回来呗，浪费点时间罢了。他笑笑， 一年。 阎罗不干，他很坚持，手指头一直戳在三年上，因着身子的抽动，手指头也在抖，把本就残破的纸张戳得哗啦作响。孟千姿哪能让他占上风？ 一年，你可以先写出来，反正只是大致回答，我们感兴趣的话再给你加价。 阎罗觉得可接受，于是低头去写。这一次越写越艰难，身子不断的抽，眼白又翻了上来，手上用的力太大，字纸不断被笔尖带破。江恋看到他的字越写越飞， 我吃了。 第四个字是个梅花鹿的鹿字，确切地说是鹿字偏旁，但只勉强写完这偏旁，他就垂着头不动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